纯纯的爱。 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 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，纯纯的爱。 栀子花又开了，而何老师都已经不再是老师了。我们的音乐，我们的生活实在是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可是有一个人他却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。大哥的年纪仍然是王子的样子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庆。这回要听的是童年，他在音乐里所表现的不同。福利室里什么都有，口袋里没有半毛钱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，这样的童年的画面是多么的美好，是现在的孩子所不能够体会到的美好。唱这首歌的是张艾嘉，她的声音不算是太出色，但是听起来非常的纯净。 会让你想起学生时代所迷恋的那个男生或者是女生，很动听的声音在你的耳边。这是张艾嘉的第一张个人专辑，也是罗大佑第一次以制作人的身份出现的唱片。这张专辑不仅把张艾嘉写进了历史，也捧红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罗大佑。罗大佑一个人包办了几乎所有的作曲，那些带着儿化韵的旋律，他可以用可爱来形容。谁又能够联想到一个呼风唤雨的大师，他的第一次和音乐的接触竟然是这样的志趣和纯真呢？童年 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，只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。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。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一张成熟一张大的脸？盼望着假期，盼望着明天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 那些盼望长大童年的孩子，现在是不是急迫地想回到当初呢？天上有无数个星星，那个最小的就是我。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。对于八零后的孩子来说，这首歌就像是童年的街头暗号一样，一个人唱上一句，另一个人就能够接触下一句。这是小龙人找妈妈的故事。我还记得电视剧里的琪琪，她每天都抱着一盒甜麦圈。九十年代甜麦圈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奢侈的东西，以至于后来有孩子一看到他出场就会流口水。一不留神多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些孩子不知道现在到了哪里。当年他们是全中国最红的童星，而时过境迁， 我们也只能够在电视台偶尔的重播里看到他们的样子，也看到当年坐在电视机前又跳又叫的自己。小龙人之歌， 天上有无数颗星星，那颗最小的依旧是我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。地上有无数个龙人，那个最小的依旧是我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我在爱哪里生。啊寻遍天下，何去欲找他。 成人世界里的儿歌情节，让我觉得儿歌其实并不狭隘，它不仅仅是为小朋友而唱。什么样的歌才是儿歌呢？我觉得应该是那些能够让孩子们觉得快乐，让成人也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，哪怕它是摇滚，它是电子，它是激情的，或者是忧郁的。接下来这一曲，听到金海心《小白船》。 河水走向云彩国，

当年窝在吴宗宪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埋头写歌的鸭舌帽男生，如今已经贵为周董，很多人以唱他的歌为荣，他也有徒弟变成了师傅，小弟变成了大哥。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《温岚的夏天的风》，就是来自于周董的创作。周杰伦的曲风不着边际地渗入到了这首歌，使得温岚浓郁的嗓音也带来了一丝丝的轻快。 收获的味道，吹向我脸庞。 想起你轻柔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眶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时间是公平的，它既不会让你定格在美好的那一瞬间，也不会让你在不堪当中多停一秒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现在都是在时间里沉淀出来的花。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，他同样在他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。早年给田震写过《执着》，才华横溢，所有的人都说好，可是后来当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却不被肯定。直到2002年，他推出令人惊艳的第三张专辑《时光漫步》，这首歌就叫《时光》。 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起你。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 天，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动。 许巍的这张《时光》的专辑在录制的时候，据说有很多北京的音乐人都到他的录音棚里去听，听着听着甚至是在录音棚里当场落泪。所以后来那段时间，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打开收音机，也都很容易听到许巍随意而又温暖的声音。时间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现在，明天见。 不太喜欢游泳，天热，学到中午起床会饿，戴了黑色墨镜开车，日子这么过去，朋友那送本喜欢的小说，蔚蓝蔚蓝的绿色，趴在那里都会热，喝了喝绿的蓝色，不知道在唱什么，蔚蓝蔚蓝的绿色，换了心情也活着，这不行那也不可，严肃的好我中还是晒太阳好了。邻居生的小孩像他，日子过得不快不大，有时候乱说话不好，但歌词 生活，也许随便说说，其实我热爱游泳。蔚蓝的绿色，趴在那里都会热，可能的蓝色，不知道在唱什么。蔚蓝的绿色，换了心情也活着，这不行了也不可，严肃的好我就开始晒太阳好了。在唱什么？蔚蓝的绿色，换了心情也活着，我这不行的也。严肃的好，我就开始晒太阳好了。蔚蓝的绿色，趴在那里都会热，和绿的蓝色，不知道在唱什么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，直才会挺拔，一横像人的肩膀，平才有担当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一点像我们的头，抬着头才能看得远，一撇一捺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10:00。